与外道辩论，与凡夫小臣辩论，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言辞确实有许多啊，是以虚地为主啊，但是虚地为主都还是要晓得的，并不是佛那个心里头真有分别了啊，真的有一个佛法有个外道了，那好，那佛这一堕就堕成凡夫了，哪有这种道理的呢？没有的。诸位怎么样记住，佛心永远的清净，决定没有一念，与外道辩论也好，与凡小辩论也好，绝不妨碍他自己的清净心，这叫做佛啊。我们从经典，从古德的修学，可以体会到，真正的修行人，在一切境界里面呢，不但是为众生破迷解惑，对自己呀，更是锻炼清净平等，这个叫做四他二利呀。怎么样才锻炼自己清净心呢？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心是清净的，有说之说就不清净，有为而为就不清净，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心清净的。这是对自己所谓的用功功夫啊。同时呢，也有帮助别人，这是菩萨行。菩萨行叫做自利利他行，自利就是长养清净心，利他行就是无作而作，无说而说。利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么佛讲因缘生法，最初是破外道的，用外道执着，一切法是自然而有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佛用因缘生法这个方法来纠正他的错误思想，那么佛一再教给我们如何受持呢？你看佛教我们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那么我们的病在哪里？就是这三种没离啊，没有离怎么样呢？执着文字相，执着佛的言说相，心里又还攀缘，这个这又变成病了。诸位想想，清净心里头有什么因缘呢？佛是随便拿这个因缘了治这病，这个病好了，这个药不要了，再要执着这个又是错误了。外道的病在自然生呐，这个阿难的病又执着因缘， 不知道姻缘是佛全巧方便用的这个方法破外道的，不是叫你执着呀，怎么可以执着呢？啊，所以我们那个《金刚经》几句话要懂得了。啊，佛一面说，我们一面听，是一面离。啊，力竭同时，这才能大彻大悟啊！心怎么不清净啊？经历一桩事情，心就更清净一番。清净里面就生光明，光明就是智慧。所以这个心生无量智慧呀、啊。那么这是我们也晓得，可是佛在楞严经上当然还是用的方便法，这个方便法跟过去的方便法呢不一样了。啊，过去那些方便法呢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都是一个局部的，不是究竟圆满。今天楞严会上这个方法是究竟圆满，所以它不相同啊。那么这个我们称为是了义修正的，在经题就讲过啊，啊，这个是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啊。啊，那么楞严经上所写这个目标。啊，非常明显的定在这个地方。啊，修正了义呢，那就是成佛之法，不是成菩萨法，更不是成声闻法。那么这样大的这个目标摆在前面。怎么可以拿从前那些不是了义目的的那种种的说法拿到此地来相提并论呢？这就错了。这个地方还得要交代清楚，什么是了义的修正，什么是不了义的修正。不了义的修正好比一个人呢，身上还带着病，天天都在吃药，这就是不了义的修正。了义的修正是什么时候呢？你这个病已经好了，好了，现在告诉你又要丢掉啊，这了义修正。病好了，好了还要吃药，那吃吃又吃出病出来了。这个比喻浅显。希望诸位从这个里面去体会。那么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病重还是病轻，还是病快好了呢？如果病要是快好了，这就可以走了义修正的路了。了义修正最快速的是禅是密，现在有不少人啊是最先在学密修禅，实际上自己呢病呢重得不得了，重得不得了啊，他又还想不要药，把药丢掉，那只有死路一条啊。 不是生路啊，是死路一条啊。啊，所以这个自己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烦恼习气还很重，常常现前。啊，虽然读的是《了义经》，啊，今天在讲堂里也听的是《了义法门》，依然用不上啊。啊，他用不上也讲也有好处。啊，所谓是。熏习成种啊，对我们自己这个病况啊能够有所了解啊，知道有这几个阶段啊，我现在是在哪个阶段，逐步逐步向痊愈的这个阶段去走，这就很好啊，啊，不至于迷失，不至于发生错误。那么善根深厚的人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不是达不到的。啊，那么要诸位问的是我几时才能达到呢，啊，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定的。啊，问题就在你用功夫勤动，你要勤快早一天就达到，你要懒惰啊，那就很难讲。勤惰从什么地方看呢？从断烦恼看。你这些烦恼习气呀，你是不是很快的就把它断掉？断烦恼习气，诸位一定要记住，从根本断。如果从枝叶上断呢，那个苦头就吃大了。啊，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吃许许多多的苦头，还断不干净。你像阿罗汉就是如此啊，阿罗汉是最愚笨不过的呀，这笨头笨脑啊。你看看见色烦恼，三界九地八十八品见佛啊，八十一品思佛，他就是一品一品的断。经典上给我们讲的很好啊，证得虚脱还果之后了，证得出果之后了，还要天上人间切番生死，才能把后面那个八十一品见惑一品一品给它断掉。啊，大家晓得，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尤其是。这个色界诸天寿命是更长了啊，欲界天不说别的吧，忉利天的一天就是我们人间一百年，那么他们的寿命呢平均差不多是一千年的呀，活到我们这个世间多少年了啊，这样是切番往来还得了啊，啊，何况在三禅天，就是无不还天，那是第四禅，寿命是论劫算的。啊，他要立这么长的时间，才把那些枝枝叶叶搞干净了，但是呢，根还没有除掉，所以说他笨呐，真是奇笨无比呀。大乘法里面教给我们的，务必在枝叶上用功夫，把那个根给它拔掉，枝叶不要管它，几天不就枯死掉了吗？这个方法简单呐， 那么根是什么呢？给诸位说，根呢只有两种，一个就是分别，一个就是执着。这是在根本上修啊，不分别了，你起的作用就是妙观察；不执着了，起的作用就是平等心。所以修行纲要啊，是在转识成智啊。转第六识为妙观察，转第七识为平等心。这两个转是在因地上转，这两个一转呢，阿赖耶就成大圆净，前五识就成所作，就附带的都转了。所以说真正的根本就是两条啊，何必寻之择业呢？受那个苦头呢？我们中国历代祖师一生当中成佛做主的人多的是啊，摩罗汉怎么能够相比呢？所费的时间少，所吃的苦头啊也很有限，就能成了大功。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佛法的特色，诸位一定要相信。现在我们可以说国家遭到这样大的灾难，推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丧失了信心，对我们自己不敢相信，对我们古圣先贤更打了许多问号，相信外国人，连个佛学，哎呦，外国人怎么说，这大概是对我们中国古人怎么说，恐怕都有问题。这真正是悲哀啊，我们中国古人确实有成就，那外国说的天花乱坠，他有什么成就？所谓成就就是分别执着没有了，平等性妙观察现前了，这是成就。这个方案这种是骗不了人的啊，听清净就是清净，悟然就是悟然，悟然的决定是凡夫，清净的是佛菩萨。那么这是我们讲到了义与不了义，这是一点基本的认识。像过罗汉那个修学，全教菩萨六度万恨的修学是不了义。本经教光大师讲的切实用根，转识成智是了义的。而楞严经里面讲的修行方法，一个字是切即菩提。切什么呢？切分别，切执着啊。诸位要是哎呀，佛教东西太多了，我到什么时候去学会呀？修行的方法太简单，一个字，一个字的法门呐、再简单也不够了。问题怎么样？你就是不肯歇，有什么办法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你自己找自己麻烦吗？ 一切万法上，于自于他都不分别，都不执着，都不起妄心妄念，不起妄想，那你就成佛了吗？你本来就是个佛嘛。所以佛叫自信天真佛啊，本来是的呀。楞严经后面佛给我们讲，圆满菩提归于无所得，为什么？本来是啊。那么这个话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佛叫着我呢，说无佛问汝，我再问你啊，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那么这是佛救阿难现前的程度，叫他自己做一番勘验，在境界里面仔细去观察观察，目的也是叫他觉悟啊。这个世间人都说我能见呢，佛在此里提了两个问题，什么叫做见，什么叫做不见。这个里面的意思，能见是因为什么你才能见，那么见了以后又因为什么而不见了。那么阿难底下的答复纵然不是很完全，但是举一反三。中国难言，世人应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明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那么这一问一答啊，问答了都很恰当。世间人啊，因为光明这才能见的啊，日月灯这是光明的来源啊，他才能见到种种色相，所以说能见啊。因什么而不见呢？如果光明失掉了，在夜晚在房子里面啊，见不到月亮，房子里头再不点灯，这就不见了，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么这是说明什么道理呢？说明世间人家能见呐，因缘生呐，能见因光明而生，不见是因黑暗而生的啊，都是有因有缘。实在说起来啊，这是阿难是佛是举的世间人一般观念了啊。那么要是举阿难尊者现前这个理解的程度啊，这样答复啊，那是不及格的啊。为什么呢？前面一再说明了，这个见性不必依靠明暗呐。啊，在十番七番破处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见明也是能见，见暗还是能见，可见的这个能见的见性。并不以明暗为缘， 这是见信件啊。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能够勘验自己啊。我们不是常常搞不清楚吗？我这个见究竟是见信件还是眼识见呢？那个眼识跟见信呢，它有时候到底有什么两样呢？你就是一个在有名的时候眼识，识一定要有名才能见到啊。见性怎么样？不要名也能见到啊。没有这个名的缘，你能够见的，你要求见性见啊。刚才我说了，这个见眼识要空间，我这个没有空间了，能不能见？能见。这个时候是什么见呢？见性见。啊，所以说不难勘验的呀。见性是不生不灭的。啊，而眼识是生灭的。刚才讲了九个缘里头缺一个都不行。都生不起来啊。二十是八种缘生，少一个也生，也听不见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勘验出啊自己这个一这个身心之中，哪是性在起作用，哪是实在起作用。我们一般是搞不清楚啊，这个性跟识通常是起联合作用的，啊，可是我们分不出来，把识当作性，啊，那么莫难此地的误会就是把识当作性，从这个勘验呢，我们能够对于见性跟眼识或者无具体意识有了一个概念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这个修行用功啊，见见自己就可以得到门路了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这个讲堂，假如讲堂在现在把灯都熄掉了，诸位瞪着大眼睛看看这个境界像啊，诸位想想是不是平等像？为什么平等呢？没有分别心了嘛，看到每个人都是黑团团的坐在那里吗？平等一向啊，不起分别了，没有执着了。那个眼识无具其意识联合起作用的时候，还保持这个相，这就叫功夫。这就是转识成智的方法，修学的方法。这就是那个断烦恼从根本上断法。一切境界相了了分明，不分别，不执着，不起一念，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的作用 今天上午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啊，那个作用是广大无边呐、啊，无量功德。不是说没有用了啊，这个不分别不执着，那我这个心还有什么用呢？不是没用，大用场，离思无碍，事事无碍的得用啊，与一切法感应道交，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是悟后起修啊。悟后起修就是在境界上修，悟是第一关，对这个问题彻底了解了，怎么样用功夫了？功夫在哪里用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什么功呢？训练自己的清净心，就是在这个里头练无分别心，无执着心，无缘虑心，这个心才叫做菩提心呐、啊！这是真正用功夫啊！在境界里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当然平等，用在一切事物当中，大慈大悲呀、啊！这个慈悲给诸位说是平等的慈悲啊！为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平等的慈悲呀、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到这个时候自己的身体与十方诸佛这合而为一了，感应道交，那么在华严里面讲呢，这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入一真法界了。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啊，实在是最难的，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是最难啊，不懂得这个方法，道理明白了，方法又懂了，那么换句话就是自己肯不肯了、啊、肯一步就入进去，不肯再过阿僧祇个阿僧祇劫，也跟现在一样，诸位别忘了开经记里面讲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方法。啊，不容易知道啊，不容易听到啊。那么诸位再想想，就是我们以学佛的人同修来说啊，你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你听到过几次跟你说这个道理说这个方法的啊？多少学佛人当中的时候，他一生当中有没有听过一次啊？所听到的念阿弥陀佛就好啊，求生净土啊， 怎么念法不晓得。啊，念佛为什么三净土也不晓得，净土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晓得，稀里糊涂的念就是了。啊，念比不念好啊。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何必呀要麻烦释迦牟尼佛示现呢住世八十年，设法四十九年呢，用不着吧。啊，佛是天天说这个道理，啊，四次说这个道理，说了四十九年，当然那个时候开悟的人不少。啊，可是经典流传到后世，后世人看经啊，当然比不了佛亲自说。佛亲自说，这个亲自听，契机也深。啊，现在看到这个经本子，契机比较浅，何况我们自己业障又深重。所以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十遍二十遍还是开不了悟啊！如果能够在这个会下了，我们在一起天天这么说，说上个十年二十年，在我想我们同学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会开悟。为什么呢？听多了，自自然然的入这个境界，自自然然养成这个习惯，那么这就是所谓是多闻熏习之功，不可思议。好，今天就讲到这里。